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型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日，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话题啊。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马桶啊，还有卫浴的一些事儿。那为此呢，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恒洁卫浴北京公司的副总经理高志远，高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是高志远。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恒洁卫浴顺义分公司的总经理黄向阳，黄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黄向阳。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卫浴呀，包括马桶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节目现在这个陪同装修计划还有维修季都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呢如果需要我们帮您，比如说去选主材呀，然后呢包括怎么去装修啊，省得有一些陷阱啊等等哈，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的进行报名，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挑选这个马桶还有这个卫浴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先从马桶说起啊，因为这个马桶呢毕竟是吧，大家天天离不开的， 是 对吧？然后但是呢说实话啊，市面上的这个品牌也很多，种类也很多，大家有时候去挑选的时候呢，哎呀，有时候可能一看啊，行，就这个吧，但是回去以后一用嘛，不好用，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冲不干净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都有哪些种类，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去挑选的时候怎么去挑选什么样的是好的，包括他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家庭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来聊聊吧，关于马桶到底有哪些种类呢？ 简单说啊，马桶有喷射虹吸虹吸和直排，那么消费者简单去理解啊，从它的外观的话，如果能去识别，就不用记这个名称。譬如说，我们看冲水孔多孔啊，有的是一个大孔转一圈冲，从它的简单外观去识别它啊，刻意记名字倒是没有必要。 就是如果比如说从一个孔水出来，那个叫什么？ 啊， 那个就是普通的虹吸是不是？ 对。 啊，那如果比如说是多孔的那个，是不是就属于那种叫喷射器？ 对， 是不是这么说？ 消费者的话，往往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的话，他更关心的就是哪种形式更好、 更干净 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啊，不同品牌选用不同的技术， 嗯， 各自的这种表现形式和口碑都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个人想，其实有些消费者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马桶有时候晚上冲的时候声音很大？ 嗯， 啊，源于它出水的方式，譬如说单孔，可能就会它为了这个水从喷头喷口走一圈，啊，达到全覆盖，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强劲，声音比较大。相反呢，多孔马桶。啊，可能是几十个孔，45度旋冲， 嗯， 这时候水流声音会偏小，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 嗯 啊， 那像直排是不是它就比较老了那种？就是最早的是不是就是直排的那种马桶？那这种马桶是不是相对来说冲的可能就不是很干净？会不会？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北京的这种楼啊，因为这个跨度几十年啊，就是墙排的、地排的，啊，各种结构的管径粗细、材质。都不尽相同， 嗯 啊，这个具体的话，我们也是碰到了这个很多这种问题啊，大家关心的，那么可能还是要具体的这种情况具体分析， 嗯 啊， 那除了比如说像这种虹吸呀、直排呀、之外啊，可能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说想从这智能上了解一下，嗯、因为现在可能各种技术还是挺好的了，哈哈 对 对，像这种都分为哪些马桶？我知道有节水的，是不是？ 对， 嗯、 有节水的， 还有什么呢？ 那相对过去的话，就是不节水的啊，甚至有的消费者抱着十年前的啊，冲水的话需要用十几升， 嗯， 自己讲话这个水好像浪费很多， 嗯 啊，那么只不过是进口品牌啊，是吧？我曾经花了很多钱呢，不愿舍去。那么事实技术发展到今天的话，可以做到非常省水，一箱水可以分几次去冲。 哦，还能这样是吗？ 啊、对，这、 哦、 大小便的话，特别是小便的话，可以，这个按照国家检测标准啊，大概是要 N 两次，每次持续一秒钟，把这一箱水冲完， 嗯、 这样去检测。那么实际操作当中，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大小便多少啊，小便的话 N 这个力度多少，真的可以做到一箱水可以冲几次， 嗯， 啊，做到节水。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呢，我们国家对这种节水啊能耗。啊，像早期的这种冰箱， 嗯， 那么现在大概是在下半年，当然我不是权威发布啊，就是大概在下半年会推出水效标识， 水效标识， 水效标识相当于原来我们大家知道冰箱上贴的 一二三四， 对，功效标识， 嗯， 大家不能听人说啊，所谓的专家非专家，有国家权威机构给这样的一个标识认证， 嗯、 大家去寻找它去购买，绝对不会错。 嗯哎 啊，这种承诺是全这个国家权威性质的，所以大概下半年的话，我们消费者可以循迹去购买，找到这样的带有标识的。那么有一级水效标识，有二级水效标识，啊，据我所知，国内已经推出了啊这样一级水效标识的，是非常适合消费者。 一级水效标识等于说是不是能比原来省一半的水差不多？ 对， 差不多吧， 对对对，大概其比早前的话，那可能省的就不是一倍两倍了， 嗯 啊 嗯， 最早的马桶十几升都有， 啊，啊真的， 对，所以本周的话，北京啊，上一周的话，13到19的话，北京在推这种水这个节水周， 嗯， 所以消费者如果从自身的马桶使用啊，不要认为马桶节水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大概三口之家6年3万次的使用频率，每次多用一升水。半升水累积起来是全市几千万人， 还真 是非常可观的。 嗯，没错、 啊。有时候这种跑冒滴漏，特别是源于技术啊，陈旧技术的，我觉得从个人也好，从社会也好，该淘汰的应该淘汰。 嗯， 特别是水效标识推出之后， 嗯， 大家有一个参照的标准。 对 啊，你节水，我节水，咱们用标识来衡量， 没错啊、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啊。 对， 就跟我们之前选冰箱啊、空调啊这些电器一样啊。 对， 我们都会选择这个低能效一些的。 对， 对吧？啊， 对， 那其实节水也是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只不过现在可能有真正有这个政府部门，它把它作为一个量化，给大家标志出来了。 啊，这样你就不会说乱，哎，你这也说节水，那也说节水，到底谁节水？ 对， 是吧？ 对，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卫浴的一些事情哈。当然，我们从马桶来说起。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从分类上来讲啊，除了形式上，比如虹吸、直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节水的，是吧？还有一部分智能的，因为现在智能马桶呢，可能。大家现在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嘛，啊，从最开始的是吧马桶盖之类的， 嗯， 对吧，来您也跟我们说说现在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我觉得 对，这样我简单说一下啊，我们最早大家可以去理解，最早是蹲坑， 嗯， 腿麻了， 嗯， 咱们加个座吧叫坐便，也用了几十年了 对，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在包括其他邻国都在使用智能马桶，但有一个从节能降耗的角度很直接的就是可能不需要手指了， 嗯， 啊，同时呢这种智能马桶带来这种生活改变的话，比如说一分钟冲洗三分钟烘干， 嗯， 睡觉前的时间成本只有四分钟啊，那通常的解决办法的话，我们过去有这个复洗器啊，或者说自洁啊，但是你用什么擦很麻烦。那么我们现在从智能马桶两部分把它结合起来，作为我们睡觉前的四分钟，也是正好是一个放松，去解决个人问题，同时减少纸的这种污染和使用。 嗯， 啊，那么这就说到一个节能环保。那像我们的邻国啊，几十年前就在用智能马桶，那么想象一下，它很少锯树。或者不锯树，不用造手指，不用用手指去冲马桶，在后期的话不用去处理污水， 嗯， 整个的这种不是我们单个体的话使用水量多少，是整个流程少去了木头的这种损耗， 嗯， 啊，包括污水处理。所以从个人来讲，从刚才我讲蹲坑到坐便到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的出现，智能背后带来了健康，不用纸，没有二次污染，同时个人的卫生条件大大改善。 嗯， 啊，那我经常跟很多消费者分享，我说建议您使用智能马桶，没有安全问题啊。其他的国家有几十年的使用经验，甚至全民使用，所以您放心大胆的去使用。 嗯， 就如同怎么理解，像洗个澡啊，全身洗。那我们局部洗个澡，泡个脚，这个都是在洗。我们的水完全可以满足，没有其他的说健康安全的这种隐患担忧，不需要。 嗯， 啊，所以消费者，我觉得从最早智能马桶，它也是源于啊医用，啊解决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患问题。那么今后也有极快速的普及趋势。希望大家关注。 嗯，说到这儿，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这种顾虑哈，其实也不是别的顾虑，就主要就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卫生的问题啊。因为有些朋友说，你看那个管儿，它不是有时候它出来吗？然后再缩进去吗？然后那你说这管里这个存水，毕竟啊，它是在这个马桶这个周围是吧？很多朋友觉得会不会脏呢？ 对， 说它那水在里面会不会就是有污染呢？ 对， 嗯。 啊，这个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从去年，大概从去年应该是中国智能马桶发展的一个元年啊。怎么讲？很多的地方建材市场啊，很多的商家出现这种产品，而且家家都有。 嗯。 而且消费普及的速度可能远远就快过我们个人的想象，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原来到国外背，现在有国产。而且国产的这种质保期也很长。 嗯， 那么使用当中的具体的问题阻碍大家去购买的话，有这么如下几个方面。比如安不安全啊，像您说的这个喷头是不是安全，喷头什么材质， 嗯， 里面的水怎么样去排出，里面水污染，那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好的智能马桶啊，那么首先是不能储热的啊，就是你把水储存起来，举个例子，我们在培养皿当中把一杯水24小时自己会生菌，这就类似还储存， 嗯，对， 更不要说储存环境是一种封闭的一种罐儿，不可清理，那么一定会导致个人未来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几天， 嗯， 回来用的是一礼拜前的水去冲洗，所以很好理解，一定要用活水，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当这个凉水冲人的话，人的体验感很差，所以要求智能马桶一秒钟大家能够接触到的是热水， 嗯， 而之前的话要把凉水排出，所以喷头你能看到。在冲人以前有一个排凉水的过程， 嗯， 滴得下来，这不是漏水，就是有意排掉凉水，让你接触到的是热水。当喷头清洁人体完了以后收回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把剩余热水排空的过程， 嗯， 不要在里面存留， 啊，导致堵塞。 那很多朋友，那会不会浪费？ 啊，一点点，一滴剂啊、哦，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嗯， 啊，那中间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喷头的话，我们讲它排凉水，这个排热水。那么还有一个，通常好的智能马桶的话，会有一个维修件。 嗯， 这个喷头首先是要尽量要用医用不锈钢，啊，少用塑料这种化工的，会随着时间推移会变质。那么医用不锈钢，那么它的这种自洁的话。有这种自己这个维修件啊，这个喷头的话可以固定在外面不回去，这时候我们根据个人这种啊洁癖这种喜好的话去做清洁啊，主要是疏通孔，刚才我说了啊，使用前它喷头凉水出来是疏通孔，很安全，接触到的热水的时候已经是清洁孔以后的热水，收回墙以后是把热水排空，同时也把这个不使用的这个孔也收回清理干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应该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国外的这些厂家的话都没有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嗯 啊，相当于就是如果是真正做到自来水冲人体的话，相当于洗个澡。 嗯 啊，但是一定不能够买到这种储热的。 储热的 啊，储热的后面我会讲一些。 储热的它是能、啊、怎么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有带水箱还是什么吗？ 对，就是储热的话，因为在国外的话，大家知道国外的这个水相对的很多国家比中国的好啊。 嗯。 那么它这种水好的话，就是它可以实现储罐式，啊，低功率加热然后冲人体，啊，这样的它能耗低。 嗯。 但是北京的水大家知道啊。这样的水的话，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管路的话，去储存再冲人有相当的风险性。 对， 而且这种水罐的话，我们大家有使用饮水机的这种习惯， 嗯， 饮水机定期要清理，因为里面会结碱有垢，就定期要去冲，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一定马桶不能够有储热储罐，啊，哪怕是一天，不建议大家去储热，一定要是活水。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就有一个国标，就是低于1200瓦的。通常来讲，比如说800瓦、1000瓦，功率低啊，它就需要一个小罐或者叫隐藏式罐来加热预热， 嗯 啊，这样人体当需要的时候，它才能快速冲，否则低瓦处它出来的水达不到温度，啊，那么大家放心去购买1200瓦以上的，啊，1500瓦。那么有人会说了，这个是不是功率很大呀？我们想象一下，1500瓦、1600瓦，1分钟冲洗。啊，它是加温的啊，3分钟烘干，那个整个时间整个的功耗的话，一天的话使用是非常少的。 嗯 啊，不用担心这方面， 不用担心 啊。反过来应该考虑一下纸的使用量，这个倒是巨大的一个浪费。 对 啊， 回去大家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盖儿还是说这个整体的这种啊，到底它的功率是多少？ 对，这个中间给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在任何的电器啊，它侧面的话，特别智能马桶的侧面有一个功率表，比如上面有型号标注啊，像有的品牌，比如 IP X4，就是国家防溅等级，电器怕不怕水？怕不怕水溅？ 嗯 啊，所以它再下面的话会有多少瓦？比如1500W，1600W。啊，建议大家不要买1200W、1200瓦以下的。 嗯。 啊，往往可能会出现这种储热或者隐藏式水箱，给消费者带来这种使用的健康的隐患。 嗯。 啊， 好的。刚才咱也提到，就是现在它的智能马桶其实它的形式也挺多的嘛。就刚才我说有盖儿的、纯盖儿的这种是吧？然后也有这种一体式的这种啊。然后呢，之前啊也是有听众朋友来问啊，就是说这种一体式的，一个是会不会坏？就比如说如果要坏了的话，这个它怎么去修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般这种一体式的可能就是必须无论是冲还是说是这个冲马桶啊，还是说这个自洁什么这种东西，都要连接的是这个自来水管、 嗯、 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小区呢，它其实是有中水的，它可能就有的尤其是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就可能觉得说，哎呀，有中水我怎么能用自来水去冲厕所呢，那多浪费啊、 嗯、 是吧，就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就只能买个盖儿吧。 嗯， 所以这个您也跟我们说说吧。 好的， 嗯， 首先作为消费者个人的话，要基于对自己过去这种马桶的这种了解，到底节不节水，如果是9升、12升啊，非常耗水的，建议您啊把它淘汰掉。 嗯 啊，我刚才讲了，我说3年6万次，3口之家6年3万次，这么高频率，每次浪费一点，恐怕最后省出一个马桶了都。 嗯， 所以从技术落后的角度，该淘汰的东西啊，这个跑冒滴漏的东西，给您造成是隐性的这种成本的这种淘汰产品，该让它淘汰。另外一个，刚才说一体式马桶的话，从外观来讲非常的美观， 是 通常伴随着无水箱设计。 啊。那我们讲如果是普通马桶不去改造，背着一个大水箱，只不过前面不是那么匹配那么完美的加一个盖儿啊，一体感觉很差。 嗯， 而且有一个问题，这种如果大家买到了，待会儿我会讲一个带的一个问题啊，不论是坐便盖还是一体式这种智能马桶，它会存在着二三四代。如果你买到的那个遥控那个智能盖板的话，上面的是遥控器面板式的，恐怕上面附的是一种塑料膜，这种膜相当于厚塑料袋，所以买到一个款式老旧的啊，源于不懂选择错误，而且这个相对耐用几年，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 选择当中选择节水是一方面，耐用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之前的话我也在一个重要场合我跟大家分享，我说如果一个智能马桶动不动几千块钱，如果使用一两年淘汰掉，或者说厂家保修，最后这个马桶两年后坏了， 嗯， 但是要产生费用， 嗯， 消费者又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么两年一更新是不是巨大的浪费呢？ 嗯， 水、纸，包括这个产品的快速淘汰更新，从材料、从加工，包括后期物这个垃圾处理，我想还是选择长效啊，厂家有这样的自信，选择一个保修时间更长的啊，您在这个期间没有费用，同时呢又具有您原来我们初始想的这种节水、易用啊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结合起来，是我们选择一个产品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 也就是我们去走到建材城，消费者看到别人家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分辨哪些是时尚的，哪些是节水的？ 嗯， 根据什么？哪些是我心目当中的匹配我的消费的？譬如我两三个卫生间，我什么样的选择？普通马桶，普通马桶选什么价位档次？一千、两千、三千？智能，你可能需要根据家人、老人、孩子、家里易用人群。选择最适合的， 嗯 啊，没有一款马桶天下通吃， 对 啊，所有人都适用。所以待会儿我们会讲到一个为谁而买，买什么样价值的产品， 嗯 啊，这个不是按照男同志只买自己喜欢的， 嗯 啊，老人、孩子、老婆啊，家里访客多少易用，啊，我觉得这个后面我们展开讲的话会让大家。非常了解啊，全面的了解这些知识点。 对，所以啊，我倒是觉得说，今天我们既然从马桶说起啊，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对马桶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纵观北京问一个问题，说马桶是不是和沙发一样，越大越好呢？ 嗯，我有给消费者介绍过，比如大胖子啊，我要坐得舒服。那有一个问题，你们家宝贝儿可能会掉下去啊，这是夸张开玩笑啊。 对， 但是说这个家里还涉及到一个谁为主，如果女主人为主，你去买到一个女主人坐着偏大的恐怕也不太好。 嗯， 所以但是马桶盖啊不会有太大的啊，那您选择欧美产品的话，这个为欧美人设计的东西慢慢在国内会相对减少，因为包括进口品牌都会向着服务中国人啊，为中国人设计啊，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马桶圈既然不会很大，那么为小朋友的话选择带有小型的内嵌的这种儿童马桶盖， 对对。 然后呢马桶的这个面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符合人体工药学设计，坐着很舒服，像譬如我们的坐圈这个面板的话，内嵌 嗯 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自己去体验。 对 啊， 对这些得是 啊。还有一点，开玩笑，就是您今天胖200多斤， 嗯， 您未来也想胖吗？有可能变成100多斤。嗯、 对 啊 对， 希望您迎合这个马桶圈减肥。 对，所以这个马桶的好坏其实跟大小没有什么特别的 关系， 还是要看它本身的一些质量啊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这些节目呢，也是想把这个给大家说透嘛，对吧？ 对， 让大家教大家去怎么去挑选一个比较好的，无论是普通马桶、节水马桶，还是说这种智能马桶，对吧？ 对，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智能马桶啊，这个有些朋友还是比较的感兴趣哈，就是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整体的，就是而且确实很多朋友也挺喜欢这种一体式的，毕竟好看嘛，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而且也省事儿了，我还得为我那普通话再配圈儿是吧、 嗯、 也省事儿了。那如果选择这种一体的，刚才说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它怎么能修好，怎么修呢？就比如说有些是不是可以不影响我冲厕所的基础之上， 嗯 啊，我是不是可以去修理它或者怎样？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么据我所知的话，国内的这个 品牌的话有这样的产品，就是当断电的时候，我们讲智能马桶是两种东西，上面叫智能盖儿，冲人的，下面是马桶，啊，冲污的，啊，那么如果断电的情况下，现在很多的厂家也能做到，背后有一个备用键，摁三秒，然后就能够做到无水枪还能冲马桶。 啊 那么这个技术，我们把刚才那个放掉那个话题捡回来，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家里有中水，北京的中水利用，这种节水利用还是很高效。所以中水怎么样去使用，我建议大家工人上门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啊，这个不存在其他的厂家有这种欺诈，我认为我相信不会有，就是会有一个三通，工人来解决，自来水和中水是两路，他一定会，你告知他清楚，中水的管线一定是接到这个马桶，智能马桶的马桶部分，而这个水在里面的话绝对不会去冲人，另外一路自来水就可以给到智能盖的冲人，而且是活水，不能储存，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我们家接错接反，这个不会的，这种风险的话就是几率非常的低， 对对对， 智能马桶那么没有电的情况下不能够冲人，但是通常啊，没有电的情况下，马桶部分 可以， 虽然无水箱，但是我们的技术，我了解到一个厂家有几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大家到店购买的时候，我想，有那么几个要点，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水效标识， 水效标识， 对，这个大概八九月份可能会推出，大家有这样有啊好的这种标准可以去依循。第二的话，就我们到店以后啊，说消费者的话去任何商家。让厂家讲讲他的技术，譬如他技术上墙了，有图册，有专利，光说不行， 还得看 消费者要看到，看到专利号还不能是外观专利，不是形的专利， 也是技术方面的， 对，实用新形式解决节水也好啊，这些方面的这种专利，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我想是一个关键点啊， 没错。 那另外一个呢，从整体来讲，就是厂家这种质保期啊。保质期、质保期，有的厂家可能会这个蒙骗消费者，终身保修。貌似终身都不要钱，其实它的概念是在质保期两年、三年、四年以后。我依然保质、质保，但是上门费、配件钱。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啊，这个六年质保、五年质保啊，甚至在消费当中注明我六年内是不是不用花一分钱？ 没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大家得问清楚，对吧？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也欢迎您接下来收听这个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位于智能马桶。